太阳就是我们的生物钟。我们祖先的智慧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有的人说，你别给我来这套，我们家有的是电，交得起电费。好，小孩熬出多动症，是不是啊？中年人熬出抑郁症、烦躁症，老年人熬出动脉硬化、糖尿病、脂肪肝，熬吧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和肝血和动脉硬化的关系啊，包括人睡觉好不好，和心神也是有关的。那么肾呢？哎，是饮食的盐和味精，啊，纳水储留，生动脉硬化，生心衰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是肾和血管通透性之间的关系。为什么心衰的浮肿啊、胖啊，啊，纳水储留了？为什么给你吃利尿药啊？是不是啊？心衰的为什么打利尿针呢？是吧？心脏得病，肾跟着吃苦头。你看，因为肾管着动脉血管的通透性，是不是啊？脾呢？脾管着油脂，是吧？痰湿厚重，那动脉粥样硬化斑块，说我过度减肥，营养不良型的动脉硬化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病危的病人要打脂肪乳，为啥？是血脂过低，能量不足，生命的那个元气见了底儿了，怎么办？打脂肪乳，就是脾没了气血了。所以啊，说了这么多的科学道理，一言以蔽之，把复杂的变简单啊！动脉硬化，五脏六腑难逃肝系，所以不要上来啊！我这一个药就管动脉硬化，不对啊！没知识，没文化，四季养生，五行疗法，先补元气，后调五脏，是由内而外的绿色健康，是表里如一的从脏腑到四肢百节的全面的健康。这是把动脉做完总结，今儿咱们说静脉，是吧？说静脉，好多朋友说静脉不重要，哈哈，静脉不重要啊，静脉曲张到医院做个手术啊，我说怎么的？手术能把静脉曲张修上？修上了吗？给拆掉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个破门，它破，它漏风，它上能挡个猪，结个鸡，挡个狗舞的。你说这门破，我们拆了吧？没了门，那可就敞开门了，对不对？鸡鸭鹅狗啥也挡不住了。所以但凡啊能打针的方法咱们啊不开刀，但凡能吃药的咱们不打针，但凡开刀你能给我修修补补，你别给我拆扔了就报废啊，你拆完了我们可长不出来了。所以静脉曲张，好多人打电话问我，徐老师要不要开刀啊？我们那个手术高科技啊，我说再高科技是把血管修上还是给它管道拆掉让它报废，你跟大夫问清楚。后来问了一溜十三招啊，不管高不高科技啊，有的是把血管拆了，有的是打上血管粘合剂，人为制造血栓把静脉全给封堵了，拆了和填了不是一个道理吗？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啊，说那么多打马虎眼的话没用，是吧？捞干的说啊，那句话怎么说？当着真人莫说假话。好多人哎现在也变得干净利索，是吧？您甭跟我废话，我这血管你是给我修上还是我拆了啊？说了一大圈我们高科技现代化等等啊，还是拆了啊？那么不拆我们留着，回家吃保健品去，呵呵，对不对？所以静脉曲张啊别猜啊，猜了可就没了，修好了对付用，怎么办？红花盐水来泡脚，千万莫把腿来泡，腿是捋的，是吧？ 吃养肝的，你记住啊，静脉曲张是肝血不调和，是血管的屈伸出了问题了。那么讲静脉血管，我们是不是就讲一个静脉曲张就完事儿了呢？是吧？如果你认为静脉血管只是腿上的大隐静脉曲张，那您就太眼拙了，是不是啊？有点拿着鸡毛当令箭了啊！如果你只认识这么点静脉的话，那你的知识也就太匮乏了。哎，我们今天要说说静脉和生命的关系，是吧？静脉和生命的关系啊，动脉血输送到全身，是吧？在各组织器官脏器细胞完成功能之后，由静脉回流，由静脉回流输送到心脏。所以告诉大家，静脉血管同样是功能血管，哎，同样是功能血管。肝脏大家都知道，得肝硬化的哇哇的呕血，吐几口血人死了。哪儿坏了？门脉高压。什么叫门脉？就是肝脏的门静脉破了，那个呕血喷血的力量比拿刀扎上喷出的血还快，小命玩完的还快。所以有时候呕血，好多人问我，徐老师吃止血方能行吗？救不了。拿万能胶啊，那说相声的说，是吧，那飞机飞飞飞，咔啪一个雷劈上，翅膀断了，从包里拿出个万能胶抹上一对，粘上了，是不是啊？那都是吹牛皮，是吧？所以我告诉大家，喝三七粉或米汤的止血方，你尿个血呀，拉个血呀，是吧，鼻子出个血呀，这些渗血的地方，三七啊，有人说徐老师你还平翘舌不分，特意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不是专业播音员，是吧？讲健康课讲了十五六年，平翘舌还能分开。这个三七，一二三的三，五六七的七，好写好记。但如果你只认识这两个字儿，你还不认识三七，大山的山，是吧？油漆的漆。山里边产的漆，什么坏了粘什么，啥意思？这就是中药材云南名贵的三七的别名。高就高在它能跌打损伤来止血，外伤的出血、内脏的出血均能止，但是记住，止不住肝硬化的呕血，是吧？管子破了往外喷血，你说我吃止血吗？止不住，只能手术能止住，是吧？所以肝硬化呕血都问我，徐老师，我吃止血方能止住吗？止不住，到院开刀保命去啊！我有多大能耐我知道，我别耽误了您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要借着静脉这个话题啊，你看看肾脏里边有肾小球、肾小管，是吧？有小动脉，有小静脉，是不是？所以静脉并不是一无是处，它的作用并不亚于动脉，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动脉。因为我们住院打针挂滴流都是往静脉血管里挂，没听说谁扎针插到动脉管上了，插到动脉管上就往血管就往针管子里喷血了。所以扎动脉除非那是啥，心脏放支架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得说清楚啊，说清楚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，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、骨碎补提取物、补骨脂提取物、银阳藿提取物、碳酸钙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今天借着静脉啊，我来说说五脏六腑啊。原来我们都是说脏腑系统，今天咱们说说五个大零件吧，是吧？说说五这大零件。 从上往下说啊，从上往下说。先说这个肺，是不是？这个血呀，流经肺的时候，静脉血回来，静脉血回来了，干什么呢？在肺泡的毛细血管啊，毛细血管多么毛细呀！哎，面对太阳，请您闭上眼睛。呵，我怎么戴了个血红色的太阳镜？没错，那血管壁薄的都能透光，是吧？够薄了吧？你那眼皮够薄了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哎，我告诉你，肺泡上的静脉血管、动脉血管和结合而成的毛细血管网，是吧？有的人问我，那静脉血管、动脉血管、毛细血管网到底是啥？啊，它是动脉、静脉到了末梢之后的结合点，啊，结合点。所以这大家一定要知道啊，这一定要知道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它里边的二氧化碳释放，氧气呢吸收进行交换，叫血氧屏障，是不是啊？也叫血气屏障，形成氧气的交换，是吧？所以气血流过肺脏，紫黑色的血一过肺，一喘气儿出来了，变得鲜红的色。有没有不变的？有。你看那肺气肿、哮喘、老慢支往那一坐，嘴唇翘紫，眼眶子去青，他那个血过那儿就不变，为啥？乏氧，是不是的？肺里边没有氧气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一样的道理啊，是吧？你吃饺子蘸酱油它就咸，蘸醋它就酸，是吧？你拿饺子跟饺子汤一蘸，你说怎么不酸也不咸呢？饺子汤里没有醋，也没有酱油，你能蘸出啥味儿来？所以血在肺流过去，就是往血里边充氧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养生为什么要吃冬虫夏草？为什么吃完冬虫夏草胸不闷气不短，嘴唇不紫面色红润？就是让你的气血这第一关，让你的肺，让你的肺脏这儿得到了更好的通气量，就像我们打开窗子换换气一样。所以从冬虫夏草保健养生肺，就是给全身的气血、全身的血液换气换氧，这是肺的作用，是吧？动脉血管、静脉血管还有什么呢？微血管。但是记住了啊，肺这儿不一样，在肺脏这儿，动脉血管流的是静脉血，静脉血管流出的是动脉血，因为它全身各脏器都是这样的啊，全身各脏器送血的是动脉血管，是不是啊？回流的是静脉血管，送血的动脉血管里边流的是新鲜的动脉血，流回来的是垃圾静脉血。因为全身都消耗氧气，唯独这个肺它是不一样的啊！你学知识你就得学这里边的关键。肺脏里边是不是动脉血管送血？没错，但是给肺送来的都是静脉血，因为只有经过肺换完了氧气，才能流出来新鲜的动脉血，所以在肺的静脉里流出来的血是新鲜的动脉血。这有点绕弯子啊，啊，就说这两遍啊。说完了肺，往下说，啊，往下说，说谁？说心脏，啊，说心脏，啊，说心脏就说说动脉粥样硬化吧，是不是？心脏干活大家都知道，把回流过来的血液向全身输送，输送完了再回流。所以请大家记住，这个动脉心脏啊，这个动脉的血是射出去的，所以叫心脏射血。记住，它是往动脉血管里射血。 那么静脉血管里的血它不是射出来的，它是由全身回来的。全身回来的是啥意思？是抽回来的。大家做心电图做心脏彩超，是不是有这么个病叫左心舒张功能下降？啥意思？是不是？还有右心舒张功能下降，啥意思？就是你心脏往回抽血的能力下降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心脏不但能射血还得往回抽血。这块又不大容易理解，是吧？再举个例子啊，汽车站，是不是？啊，四春八线，你所有的汽车是不是都得回到汽车站？是不是？完了之后呢，从汽车站是不是又往四春八线发汽车？心脏就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搁汽车站出发的车，它装了人往外发，对不对？哎，搁各县城回到汽车站的车是拉了人回到车站把人卸下来，到站的下车，离站的上车，这就是心脏干的活啊，这就是心脏干的活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都知道冠状动脉粥样硬化，知道这是动脉血管的病。那么心脏静脉血管有没有病？有，什么心肌炎、心包积液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些都是心脏静脉的病啊。还有什么呢？哎，回流受阻的，心衰的，是吧？这是心脏里边的血管。心脏是啥？心脏就是汽车总站啊。说完了心脏，再往下说，是吧？胃我就不想说了，是不是？胃肠我就不想说了。很简单的一个结构，营养物质消化吸收进入血液吸收营养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大家都容易理解的，咱们不说废话。说脾脏，是不是啊？有人前段时间还问我肝硬化，大夫让我把脾切了，我切不切？我说切呗，切完你再长出来一个。哎呀，大夫说切完就长不出来了。哎呦，长不出来就撇轻易的切，对不对？那脾脏是干什么的？脾脏是人体的大修场，脾脏是气血的大修场。什么血小板增多了，血小板减少了，红细胞变形了，再生障碍性贫血了，咋的？都是气血流过脾，坏的血细胞报废它，坏的血细胞给它修复它，是吧？有害的血细胞、变异的血细胞给它消灭它，所以脾脏好，人就不得白血病；脾坏了，脾不同血了，得白血病，就这道理，是不是？所以脾是气血的维修工厂，修车的，血在这过一遍，好的过去，坏的就修了。你看，所以脾不好行吗？它不行，是不是？所以脾不同血的时候，人会得很多的毛病。啊，会得很多的毛病，哎，这是脾脏，啊，脾脏。说完了脾脏，说完了这个左边，说右边啊，肝脏，是吧？肝脏是干啥的？肝脏是解毒的，是不是啊？打针吃药，皮肤抹点激素，你不要认为它就在皮上待着了，全会吸收入血，都得在肝脏这做一个安全检查，就像你上飞机似的，什么小刀子、小钳子、小镊子、打火机都给你没收下来，安检，是不是？所以肝是解毒的，一旦你这肝报废了，得了，炸弹就带飞机上去了，你这肝就没解毒功能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保护好肝脏，人就不中毒，啊，人就不中毒，是吧？那么肝脏。它是这个解毒的器官啊，解毒的器官，所有气血在这过它解毒，有时候毒性大了肝脏先受伤啊，这大家一定要明确，一定要明确。所以说对那个肝硬化的人我们讲过，是吧？家里钱越多人死得越快，为啥呢？有钱呢老想把病治好，使劲吃药 啊，药越多肝脏完蛋的越快啊。反过来没钱能多活几年，为啥呢？没有那么多药毒，肝脏自己慢慢解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啊。这是肝是解毒的，是吧？哎，肝是解毒，是安全检测部门啊。肾是个过滤网，是不是啊？把毒素垃圾肝不解完了吗？是不是啊？解完毒产生废物垃圾怎么办？通过肾这变成尿，尿出去。所以肝硬化的人药用多了就肾衰竭，他把毒素都推到下一级单位去了，是吧？你那化工厂，你说你怕污染，开闸放水把下面就污染了，不就一个道理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说你这个河流污染，你别光在这块找，你找上游，一定是上游出问题了啊！就像长痔疮的人，别老是搁肛门做文章，那是肠子上的病，是不是？你上级部门出问题，我下级部门就受伤害，就这么个过程啊，就这么个过程。这是五脏六腑当中这些器官，是不是啊？血管，大的血管，是吧？动脉送过来血，静脉把它工作完，你是维修啊，你是解毒啊，是不是啊？你是过滤啊，把这些血再收回来啊，这是功能性器官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说了血管里边的静脉，是吧？静脉曲张是什么病啊？是手术把血管修上，还是手术把血管拆除啊？哎，这个大家一定要弄明白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再深入的讲一讲啊，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，什么心脏的反流，是吧？啊，静脉的半功能不全到底是啥意思，是不是？在这儿啊，大家要知道一点，这个咱们往期节目当中做过强调啊，今天还要重点的强调，动脉血管里边的血是通过心脏的收缩、挤压、喷射而出去的。那么心室在收缩的时候，怎么样才能保证这个血它指向动脉方向来喷射呢？哎，它就得把心室和心房之间那个门它就得关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个就跟那个长江上那个船闸效应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我把下面这个船闸关上，上面这船闸一开，哎，上游的那个轮船它就和那水一起落到下面船闸这个水平线上，对不对？哎哎，你不然的话，好，你这个上面的船闸一打开，你下面过江这个船闸你不关，躲那江水就如瀑布一样把这船呢就不知道冲哪儿去了。所以心脏的瓣膜就是保证方向，保证这个气血向一个方向来流，是吧？那么现在大家伙到医院做心脏彩超，心脏反流性疾病特别多，是不是？轻的大夫让吃药，重的大夫要给开刀，啊，再严重的换了瓣膜了，是吧？还一位听众，是吧？老太太，山东的吧，做了换瓣手术，又累的犯了病，心衰了，问我咋办？我这人说的很直接，我说累死拉倒，对不对？哎，心脏瓣膜疾病，我们除却先天性的，是不是？先天性的畸形我们排除掉，后天的 80%-90% 以上的瓣膜疾病都是劳累所致。换句话说， 咱爹咱娘给咱的瓣膜都是好的，是不是？好东西你不往好的用，你用坏了，你用坏了，是吧？换上新的，你再用坏了，你说你不是作死吗？是不是？那大家伙就会问了，那好端端的心脏这个门啊，它咋能用坏呢？哎，首先第一条，是吧？风湿性心脏病。什么叫风湿性心脏病啊？风湿，好多人认为这是外科病，是不是啊？它怎么会变成内科病呢？这大家慢慢的会理解。人一得关节炎怎么着？关节肿痛，老百姓的话发炎了，一发炎血的粘度就增高了，临床化验叫血沉加速，抗欧升高，是不是啊？关节红肿热痛属于发炎的状态，这一发炎血发降，它就容易粘到心脏的瓣膜上。你关节炎发一天两天，一个月俩月，得不上风心病，就怕你那个关节炎十年八年都是它，长此以往下去，是不是？你那心脏啊，你那瓣膜，就跟咱们家窗户上安那个纱网似的，刚安的是新纱网，一开春一刮柳毛子。上面全糊的是柳毛子，糊炎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就跟那石棉瓦厂旁边的住户似的，房上树上都挂的是石棉瓦的污染物，对不对？就跟那个农村是吧，地膜种完地之后拆那个地膜，刮的是树上庄稼上房子上都是地膜，都刮上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把这些情况发生在心脏瓣膜上叫血管醉生物，啥意思？哎，就是沾上了微血栓了，这样一来呢，你那门它就关不严了，所以这叫瓣膜闭锁不全，更严重的瓣膜僵硬粘连，它就会造成反流，是不是？所以风湿性心脏病不是你开了刀就完事儿的，是一定要把风湿性关节炎治好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天山雪莲啊！另外呢，避免寒凉，不要复发。血液干净了，你那血管，你那心脏的门它才干净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是第一条原因，血液当中的污染物，慢性炎症的产物啊。那更多的心脏瓣膜的闭锁不全和反流啊，都是因为劳累。这个我就举的不只是一次的例子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装五吨的汽车，你偏装十吨，一刹车没刹住，车翻了，这就叫超载，是吧？人也是，你拳头多大，你心脏就多大，你就有多大个的发动机。是不是？你偏要逞强，是吧？能拿十斤的东西，偏拿二十斤，老那么劳累负重，心脏老在高负荷的运动下，什么呢？来工作，时间一久，那瓣膜就造的什么呢？造坏了，是吧？就像这门，它本来这门呢只是往外开，赶着人多了都往里挤，这门就给推到里边去了，只能往外开的门你往里边一开得了，这门成呼的门了，两边都开。所以心脏反流啥意思？就是把那个单方向开的心脏的门给变成了呼的门。所以我说心脏反流性疾病你吃药开刀它都治不好，唯有静养。什么叫静养啊？躺床上直哼哼，非也。首先我们要给心脏补充 Q10， 增加心肌细胞的能量， 和活性，修复血管内膜，是不是啊？人都是肉长的，人心都是肉长的。什么叫肉？肉就叫蛋白质，有了原材料，你才能把那瓣膜长好，那伤才能恢复。第三个，保持全面的管道畅通，三七银杏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瓣膜反流性疾病它的调整保健的方案。这说完了心脏的门，是吧？我们再说说静脉血管里边的门，它和心脏的门啊名字是一样的，心脏那个叫瓣膜，静脉血管朝向心脏方向的膜，防止静脉血逆流的叫静脉瓣，啊，叫静脉瓣，的确长得就跟花瓣一样，是不是？防止静脉血回流，静脉血要往心脏方向流，所以说你看打静脉针的时候，大家注意，拿止血带往胳膊上一勒，咋的了？静脉血它不能往回心的方向流，它又不能往逆的方向流，怎么的了？一憋它憋起来了，憋起来血管一鼓它不就好扎针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扎上针一回血，止血带一松，哎，那个血还往心脏上流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这是静脉注射挂滴流。所以说啊，我为什么反对打针？因为静脉注射在国外那都是急救的方法，轻易不打针，是不是？但是在咱们国内，是吧？有统计报告说，每年有130亿次的注射。说白了，平均每年每个人打10针静脉针，你没打，有人替你打了。而其中一半是错误的注射。就是因为这些错误的打针，是不是啊？什么传染病啊，都打进去了。不但如此，本来吃药就能好的病，你打了针，那个药物液体当中的微粒子又容易形成肺栓塞，又容易形成心的栓塞，肾的结晶，肝的损害。所以每年因针乱错乱的什么呢？针剂注射，错误的针剂注射，就是不需要打针而打针死掉的人，那都得数以什么呢？万计啊，得个万来计算。所以呀，有些医学专家说啊，人类不是死于疾病，而是死于无知。更多的人是因为无知的乱医乱治，是不是啊？因为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缺医少药的年代啊，而是药多的到乱吃的年代，是不是啊？药是来治病的，吃错了是要要命的。哎，所以呀，对于打针吃药这个事儿，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谨慎使用。那么退而求其次，好多朋友选择了保健方法，那么静脉曲张和心脏瓣膜反流的保健方案都是瓣膜病，其实是一致的，是吧？ Q 食来营养啊，三位一体。心脏瓣膜反流的人要避免劳累，避免逞强。那咱们腿上长静脉曲张的避免啥呀？避免久站，长时间站立，下肢的寒凉，包括过多的走路，我们说叫负重远行啊，背着100斤大米一走，走好里好几里地啊，甚至有的老爷子逞强，静脉曲张啊，小孙子能走不让走，偏杵剑背着背着吧，是不是？轻的是静脉曲张加重，是吧？六七十岁了，你还以为你逞个强，过度劳累就是突发性心脏猝死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说呢，爹背儿子那是正常的，差不了几岁，对不对？哎，那爷爷背孙子，你都七八十岁了，你那孙子10多岁，你说你背他干什么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啊，尽好自己的职责， 哎，量力而为，不逞强，哎，人就会少得病啊。所以说静脉曲张啊，心脏的血管反流，就简单的给大家说到这儿，是吧？血管里边也有五脏六腑啊，所以静脉曲张和心脏反流都是血管瓣膜它那个弹性，哎，它那个弹性，老百姓俗话说它那个筋性，它那个韧性不够了，都为肝血不能养筋，所以静脉曲张、腰椎间盘突出、心脏瓣膜反流，加上腰椎间盘突出、胃下垂、肾下垂，四季养生，哎，春养肝，夏养肾，秋养肝脾，是不是？这是季节性内脏调养对瓣膜的影响。这动脉和静脉的科学养生知识，我就给大家简单扼要的说这么多。下来一点时间，我们说说时下最流行的微循环健康的保卫，是不是？什么叫微循环啊？这个微循环它不是动脉，它也不是静脉，说那它是啥呢啊？它是微动脉与微静脉之间的毛细血管往内的气血循环。这个毛细血管多细呀？比头发丝儿还细。说头发丝儿我们都知道多粗，比头发丝儿还细它是多细？我就愿意解答这样刨根问底的问题。我告诉你多细，我们的红细胞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的红细胞在纤维镜下大家能看得到，红细胞，红细胞一个跟着一个排着队才能过去，就像咱们上公交车似的，是不是？那一个门就那么宽，一个人能上去，俩人咱俩都侧身能挤过去，仨人一起往上挤，咱们就卡车门子上，谁也别过去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么这个微循环就这么细，是不是啊？又透亮，又透气，又透水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啊，在这个微循环这儿，红细胞在微循环这儿能吸收营养，那是肠道的微循环，对不对？微循环这在肺泡这儿，红细胞血红蛋白在这儿能吸氧气，这是肺上的微循环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么皮肤上的微循环，我们能出气，你拿塑料布把皮肤包上，它出气儿，对不对？能看着啊，还出汗，那往出渗水、渗尿素、渗垃圾，对不对？所以微循环是相当的细，啊，相当的细啊。那么人体的微循环呢，不但细，它长，是吧？长，有多长呢？把这微循环呢像线一样全接起来，是吧？据说为地球能绕两圈半，哈哈，为地球绕两圈半，你说它有多长吧？但是人的微循环，我不管它多长，它是密密麻麻、麻麻密密的，分布在全身的组织器官、四肢百节当中。所以微循环既完成了生命的功能，又给生命细胞供血供氧。我今天就要说一个大家没听过的，微循环归五脏六腑，谁管？是不是啊？动脉血管、静脉血管，那是有黏膜层、肌层、浆膜层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是有五脏六腑管，全面管理。微循环谁管？是不是？有的人说微循环障碍，我得吃那个活血化瘀的药。我告诉你，不管，是不是？血过不去，药咋过去？过不去，那它归谁管？它归气管。微循环一摸手，手烧的、脚烧的、发凉的，不用说，都是微循环障碍。这人往这一站，脸色瞅着不好，头发枯干，不用说，微循环不好。脸上长斑了，皮肤老年斑，不用说，微循环不好。这些都是微循环堵塞的信号。 它是属于什么呢？微循环属于脾的范围，皮肤黏膜的范围，所以微循环归肺管，是肺的二次气血输布，怎么样？哎，所以学知识不在乎你多读了几本书，而关键是你能不能花龙点睛，一语道破天机。怎么才知道你的微循环障碍全面打通了？第一个，胸不闷；第二个，脸色红晕；第三个，人会出汗了，脑袋毛发出油不枯干了，脑袋跟干茅草一样的，拿木梳梳不透的，是不是？那都是微循环障碍，是吧？再者呢，皮肤上没有老年斑，是吧？没有皮肤出潮起静电的坏事，手指尖脚趾尖暖了热了知道出汗，冷了会起鸡皮疙瘩，这是健康的微循环。冬虫夏草就是补益我们肺的阳气，血过不去不要紧，气过得去，对不对？所以微循环它和别的血管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它是先过气后过血，正确的验证了，是吧？祖国中医，血为气之母，气为血之帅。你这个大帅老在后面喊有什么用？冲锋陷阵在前方。所以气过则血过，气滞则血瘀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咱们给大家说到了这个微循环，是吧？给大家讲了微循环到底有多长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微循环的血管到底有多粗，是吧？微循环这个血管壁到底有多薄，是吧？多长啊？好家伙，连起来围地球能转两圈半，多长是吧？多粗啊？是头发丝儿的十分之一那么粗，是吧？细到这个红细胞得一个跟着一个排队过，有时候排着队还不行，还得变形，得扭扭身子才能钻过去，是吧？那么血管壁多薄啊？啊，薄的可以透水，是吧？薄的可以透气，啊，薄的可以透养分，是吧？哎，这就是微循环，是吧？所以微循环密密麻麻的构成人的生命的营养血管，啊，生命的营养血管。那么现在呢，近些年来啊，搞养生啊，高养生的，是吧？把这个微循环呢，把这微循环呢说了这么一条啊，叫微循环障碍啊，是百病之源，是吧？把所有的病啊，什么高血压、糖尿病，是吧？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，是吧？甚至连脑中风这个罪过全都赖到微循环上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对。的确，我们想建立一条高速铁路啊，这个铁轨啊它需要螺丝钉，是不是啊？如果一个螺丝钉的脱落，可能就会酿成重大的交通事故，是吧？这个不假。但是你说这个铁轨除了螺丝钉别的都不重要，那不成了胡扯吗？是吧？ 所以微循环障碍是百病之源，把所有疾病的发生都赖到啊这个微循环上啊，这个是医学的无知啊，也是偏颇。所以啊，我把这句话呢就给他做了一个调整啊。所以今天呢，大家伙可以在你的本上做记录，微循环是万病，微循环障碍是万病，不叫之源，叫之始。哎，刚刚开始，是吧？所以微循环障碍是大病吗？不是，啊，是小病，是疾病的刚刚开始，是吧？说这铁轨，一个螺丝钉脱落，一定会火车脱轨吗？不会，十个八个螺丝钉都脱落了，一根轨道都脱落了，那火车还不脱轨？对不对？哎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所以中国人说呀，说千里之堤啊，溃于蚁穴，是吧？那么你就要以偏概全，你说那所有堤坝垮了都是蚂蚁盗的，你咋不说你那堤坝是豆腐渣工程呢？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蚂蚁洞啊，不是堤坝破的、溃堤的罪魁祸首，是吧？但是我们要防患于未然，是吧？我们能够一分为二，啊，能够非常淡定，啊，非常冷静的去看待事物的成因，啊，千千万万，啊，不要以偏概全，是吧？说得这个病就是什么原因，你就得解决什么？不对，啊，天底下好多疾病没有就一个原因的，多半都是综合原因在综合的起作用。所以养生保健也不能吃一样药，也不能说吃一样保健品就全给管了啊。所以养生保健没有万金油，只有把工作做细了，哎，做到条理分明，做到重点突出，哎，我们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，是不是？啊，这句话咱们再重复一遍，微循环障碍啊，是百病之始啊，是好多疾病的源头和刚刚开始的过程啊。那么微循环呢，人这一生当中啊，啊，只有20%在工作，是吧？有80%处在睡眠的状态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说呀，人的生命的潜力是无限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看科学家调查啊，最聪明的人啊，对人类科学贡献最大的人，那个爱因斯坦，是吧？哎，那大脑不外乎才用了30%，那么开发，那么用啊，为人类的科学是吧奉献了终生啊，甚至吃饭睡觉的时候都在想着搞科研，脑细胞用了30%，剩70%全闲着呢，是吧？说啥意思啊？啊，你不要说哎呦我得个脑梗，哎，我得个脑萎缩，是吧？哎呀，我肠子切掉了2尺长，得灰心丧气，小命完完，差得远了去了，啊，这就叫人的生命潜能，啊，潜能是无限的，啊，拼命造开，拼命用，是吧？用了30%，是吧？所以人的 一生啊，人的一生，你的健康的微循环是吧，你的健康的动脉血管静脉血管，你的健康的胃肠吸收啊，你健康的肺泡功能啊，那肺的肿瘤肺叶摘掉一个摘掉俩没事儿，是吧，把胃全切了还活着呢没事儿啊，潜能无限啊，潜能无限啊，所以人不要被病吓倒啊，人的自我修复能力啊，人的自我愈合能力非常的强。你像那个汽车四根轮胎是吧，后屁股底下背个备胎啊，你扎坏一个胎能背个备胎补上啊，你知道人这微循环背了多少个备胎吗，是不是啊，人这一生能用 20%， 闲着 80% 没用，是吧，也就相当于如果你有四根备胎的话，那么你后备箱装着多少，装着多少，装着16根备胎啊，16根备胎。所以不要动不动就说哦，这个病啊是吃我们药好的，那个病啊是吃我们保健品好的啊，这个呢是医生开刀好的是吧，那个是打激素好的，都不对，都不对啊，只不过是你那后备箱里边装那16根备胎是吧，你不用拿出一半来，拿出1/4，你把你现在所有的轮胎都能换上新的，这就是人生，这就是生命。所以中国的医学专家啊，我们现在叫医学专家啊，往早了说那些老大夫是吧啊，那些名医啊，总结出了一句话叫什么，叫阴长有余是吧，阳长不足。什么是阴？阴就是你生命的物件，生命的物质，你的零件硬件建设啊。什么是阳？阳就是软件是吧，阳就是软件是吧，就是你的啊这些功能啊，这些功能是吧。我们反对过度的锻炼，我们反对过度的消耗，但是我们同样反对是吧，你那儿有备胎你不用，老紧着那个破轮胎搁那咕噜是吧。所以人生的路可以走得很好是吧。所以今天给大家讲微循环障碍啊，不为别的啊，只想告诉大家一个